马加伯下第十二章。条约既定，比西亚便回到王那里，犹太人则去从事农业。可是有几位地方总督，如提摩太、格纳约的儿子阿伯罗尼、耶洛尼摩、德摩峰和塞图路斯军队的总司令尼加诺尔，仍然不让犹太人安居乐业，而且约培的居民又做出一件残暴的事，他们邀请那些住在他们中间的犹太人携带妻子儿女登上他们预备好的船，表面上毫无加害他们的意思，并说是按市民大众的决议行事。犹太人因爱好和平，不疑有诈，便接受了邀请。到了海中，他们即被推到海中，至少淹死了200人。犹大听说同胞们遭受了这样的残害，便集合起他的部下，呼求了公义的判官天主以后，就出击那些残杀自己同胞的人，夜间放火烧港，焚毁船只，杀了所有逃避在那里的人。由于城市已经关闭，他便暂且收兵，有意再次歼灭约培城中所有的人民。同时他又得知亚穆尼亚人对侨居的犹太人也将采取同样的行动，便趁夜袭击亚穆尼亚人，放火焚烧港口及船只，火光烛天，以致远在240斯塔迪外的耶路撒冷都可看见。他们从那里启程，走了不到9斯塔迪，正要去攻打提摩太的时候，阿拉伯人便前来迎击，既有步兵不下5000，骑兵500，战事极其激烈。犹大的军队赖天主的协助获得全胜，这些打败的游牧民族便向犹大求和，许下送给他们牲畜，也在各种事上接济他们。犹大知道他们在许多事上的确对自己有利，所以同意与他们讲和。双方握手言好之后，都回了自己的帐幕。犹大又进军攻击一座主有圆墙与堡垒的坚城，住在里面的是些混杂的民族，城名叫做卡斯平。城内的人仗着城垣坚固，又有储备的食粮，就以蛮横的态度对待犹大及他的部下，百般辱骂，口出恶言。但是犹大与他的部下呼号了那位在若苏尔时代不用冲城居和军械倾覆了耶里哥城的宇宙大主宰以后，就猛攻城墙。因天主的旨意，他们占据了这城，大加屠杀，以致附近宽约2斯塔迪的湖好像注满了血。他们由此再向前推进，走了约750斯塔迪，便到达哈纳斯，以往称为托布人的犹太人住在那里。他们在那里没有找到提摩太，因为他既一无所成，已离开那里，只在某地留下一批极精锐的军队。马加伯的将军多席泰及索席帕托便动身往那里去，剿灭了提摩太留在堡中的10000多人。同时马加伯把自己的军队分成数队，并给每队指派一人做统帅，然后引军进攻率领12万步兵和2500骑兵的提摩太。 提摩太听说犹大来攻，就先将妇孺及行李遣送到名叫卡尔纳因的地方去，因为那地方四周地势险要，不易围攻，难以侵犯。犹大的先锋部队一出现，因那无所不见者的显现，敌人感到恐怖惊惶，夺路奔逃，甚至自相残杀，彼此刀锋相刺。于是犹大奋勇追击，杀了这批罪犯，歼灭了约3万人，连提摩太自己也落在多西泰及索西帕托部队的手里。那人却以巧言花语求他们释放自己，得保性命，因为他说在他权下尚有很多犹太人的父母兄弟，如他本人受害，这些人也必遭凶祸。他用了很多话来说服他们，且也发誓许下把那些人遣回，他们就为了自己弟兄的安全将他释放了。犹大又进攻卡尔纳因及阿塔加提庙，击杀了25000人，杀退了这些仇人以后，犹大又领兵进攻比西亚及各族居民驻扎的厄斐隆坚城，城外有健壮的青年军人列阵把守，城内存有大批的军械和箭矢，但犹太人呼号以威力粉碎敌军的主宰以后，虽占领了这城，杀死约25000居民，又从那里出发进攻距离耶路撒冷600斯塔迪的史托婆里，但是那里的犹太侨民证明史托伯里居民对他们非常友善，在患难时特别恩待他们，因此犹大与其部下表示感激，也忠告他们以后对自己的民族继续表示友善。因七七节来见了，他们便回了耶路撒冷。过了所谓的五旬节以后，他们又出发进攻伊度莫亚的总督戈尔基亚。戈尔基亚率领3000步兵、400骑兵出来应战，双方交锋后，有些犹太人阵亡了。那时托部队中有一名叫多西泰的，脑勇善骑，赶上戈尔基亚，扯住他的外衣，用力拉他，想活活捉住这个可咒骂的人。不料有个特纳克的骑兵向他扑来，砍伤多西泰的肩膀，这样戈尔基亚便逃到玛丽莎去了。此时厄次纳的部下由于长久作战都感到厌倦，犹大便呼求上主显示助战，做他们作战的领导者，然后用祖国的语言高呼战斗的口号，歌唱诗歌，随后突袭戈尔基亚的部队，使他们瓦解。事后犹大率领兵马到了阿杜兰城，因为已到第七日，他们就在那里照例自洁，过了安息日。第二天由于事不宜迟，犹大的部队便出去收敛阵亡的尸体，好把他们安葬于祖坟里，与亲族在一起。当时在每个死者的内衣下发现都有亚穆尼亚偶像的符箓，这原是法律禁止佩戴的，众人便都明白这正是他们阵亡的原因。于是众人称赞秉公审判及皆是隐秘的上主，同心哀悼， 求时所犯过恶得以完全赦免。随后英勇的犹大劝勉民众避免犯罪，因为人都亲眼看见了这些阵亡者因罪所受的罚。于是大众募集了2000银打马，送到耶路撒冷做赎罪祭的献仪。他做的是一件很美妙高超的事，因为他想念着复活。如果他不希望那些死过的人还要复活，为亡者祈祷便是一种多余而糊涂的事。何况他还想到为那些善终的人保留下的超等报酬，这实在是一个圣善而虔诚的思想。为此他为亡者献赎罪祭，是为叫他们获得罪赦。